幸福是应该，不会是当然，只怪我们都太贪玩。思念像云朵般柔软，而你静静躺在我胸怀，我像是任性走失的小孩，紧紧抱着孤单。我们都曾经明白，也都曾经遗憾，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。不要害怕去坦白，怕容易被你宠坏。真相就能够解开，多给我一些片段，拼凑未知的意外，失去记忆最初的 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辗转在每段关系里，走失的不止我自己，破碎的亲密小心再珍惜，孤单没维系才默契，沉默像失血的禁忌，心动到冷淡已说破，舍不得失落，没有谁会是唯一，说来离奇 相遇。 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。 老公，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。 放生？